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嚟啦！我真系讲好 嗱，所以我话咧，系咪一开始系咪应该讲个好字？ 嚟过， 点解嚟过？唔好嚟过，冇得嚟过噶。哦，就继续啊！ 欢迎大家听呢个 MJ 十三第五集私生科。今集我哋个题目叫做人成义。 系，你介绍你自己系边？ 我系 Ken 啦，今日客家战队主啦。OK， 拍温我开声先啦。今日欢迎嘉宾啊，卓飞啊，咁就分享两个个案啦。 你咁快爆嗰个两个个案？ 咁我冇嘢讲嘛？ 诶、你真系讲起咗啲嘢先啦吓。即系呢个世界好奇怪噶，当我以为会俾人闹到飞起嘅时候咧，啲人居然唔闹嘅。即系上一集咧，咪用咗一节时间去讲呢个虐待动物嘅。 系啊， 咁我谂住啲听众成日闹到飞起噶啦，嘥咗啲听众时间啦。咁我已经捉住阿 Chris 就牙够三拍啦。咁啊，希望补偿翻俾个听众啦，系咪先？咁跟住嗰啲听众就个反应居然系好热烈。 我都话好少咁嘅教育意义嘛， 即系有听众话听完第一只系喊嘅，感动到喊嘅，有好几个听众特登 send 个 email 嚟啊 ，send 个 Facebook 嗰啲 message 咧，直头系话喂第一 part 觉得好好听啊，即系好赞成啦，咁啊阿士又打电话嚟揾我啦，又话叫我上去讲啦，咁我话诶唔好啦，我都唔关事嘅，不如你直接揾阿 Jack 先讲啦，总之就好大反应啦吓，即系啲人估唔到你 MJ 十三会讲虐待动物噶嘛，有一 part 嗰 part 系好 touch 嘅，大家我谂出都觉得 系咩？真系好 touch 咩？ 系噶，我剪都想喊嘅， 系咪噶？ 绝对系啊， 真系噶，难以置信咯。我觉得你都冇乜血性嘅人， 当然啦， 你都冇乜人性嘅人咧，你都会想喊，咁都几好啦。咁系咪以后每一集都揾一节讲动物咧，会俾听众闹死嘅咁就？咁啊，即系都多谢听众嘅反应啦。咁其实今集本来咧就有个团体想揾我讲少少嘢嘅，就系呢个 Hong Kong Dog Rescue， 即系呢个保护一啲遗弃动物噶啦。咁佢哋啱啱搬咗嘛，咁但係我话诶唔好啦，不如下一集先讲啦。咁佢哋都搵緊啲资料再联络我嘅，咁就即係想支持下呢个慈善嘅团体呢，就帮啲流浪狗嘅。咁下一集先至再讲佢哋啦。咁今集就唔讲。咁今集呢有啲 case 要讲，但啲 case 好似碎湿湿，即係又好成唔到一集。咁所以呢，咁我哋喺度諗緊，咁就第一季定第二季有一个叫头成义，咁呢集呢就叫做人成义啦。人成义是什么呢？其实呢这次的 case 呢就有两单 case 的，它都挺碎湿湿，但是有趣的呢就是这两个 case 就不是那么多人去注意的， 即系我问你啦 ，Ken， 即系啲人去讲飞碟着陆， 系 即系外星嘅 UFO 着陆啦， 嗯， 有外星人走出嚟啦，咁、有同人类有接触啦，咁呢个叫做第三类接触啦， 嗯。 咁但系啲人唔系好注意呢啲 case 噶嘛，通常最注意嗰啲大 case 噶嘛。 当然啦， 即系可能 凤凰城啦、罗兹威尔啦， 吓、 仲有呢英国嗰单 嗰、那个咩 Caldic 嗰单吓、 啊、，OK 吓、啊，即系嗰、那个嗰、那个女记者嗰单啦。 嗯， 即系通常系呢啲咁嘅 case 噶啫嘛。咁但系即系呢啲人系比较多去注意嘅，但系呢啲咁嘅小嘅 case 咧就冇乜人去注意嘅，亦都冇乜人去讲嘅。咁你要捐窿捐啊刮咧，你就刮到呢啲料出嚟。但原来呢啲料咧，当时其实都唔系一件简单嘅 case 嚟嘅。 咪头先望过下都得噶， 得噶，都 OK 有趣嘅。咁你当系当又听古仔咁听啦吓，即系资料就唔系好多嘅，但系我觉得都值得分享俾啲听众听下嘅。咁，第一单讲呢单咧，就叫哇个名就好难读嘅，个名就叫 Eagle More。 头先 Google， 头先要睇佢点读啊、那个名，其实就系 I L K。L-E-Y 叫 Eagle， 佢嘅国语系咩？伊咩？ 伊克利，伊克利， 伊克利朵咩？ 唔知乜鬼啦，咩咩沼地咁样，摩尔就系沼地咁解啦。嗱，咁其实 沼泽地， 沼泽地区嘅一个，即系佢叫沼泽地啦。我谂个地方都唔系咩咁特别嘅啫，唔系话即系个沼泽咁。其实一个喺英国呢个附近一个嘅小镇啦，或者一个地区啦，咁呢个一个叫 Eglimore 啦，就系喺英国一个 英国入边一个 小镇 ，OK， 一个小镇。咁你知嗰啲小镇嗰啲名叫 Eglimore 咧，就唔系真系有个沼泽噶嘛， 嗯， 即系你铜锣湾唔会有个铜锣咁解噶嘛， 我明 系咪？即系筲箕湾冇筲箕咁解啦，即系个名嚟嘅啫，即系唔紧要一个名嚟啦。咁但系佢就喺英国呢个 Yorkshire 嗰度附近嘅，即系喺 Yorkshire 里边嘅，应该话咁系一个小镇嘅名。其实呢那个地方是很怪的。OK， 当地的人呢他们就说的日头呢这个地方呢是很恐怖的。 英国那些没什么人住的地方 是 日头都会恐怖。 但是夜晚呢是更加恐怖。 我正常啊。 日头已经很恐怖了，夜晚是更加恐怖。那么形容一下个地方先，其实即是一个小镇，英国的小镇都没什么特别的，但是附近有些丛林啊。有啲即系树林区啊，而呢个地方成日咧都好大雾嘅，即系你知道都系嗰句啦、你英国道路都大雾啊。 我以前试过喺英国， 系 我喺曼城， 嗯， 好大雾。我伸只手吹，我唔见咗你手掌， 大到咁啊， 系啊， 好潮湿噶。 跟住我仲遇到个差人， 嗯， 然之后我就问佢：，喂，我咁大雾嗰阵，我唔识路翻屋企。跟住同佢讲咁点算咧？可唔可以带我翻屋企？跟住佢同我讲。我而家都揾紧点样翻差馆，佢哋可以会咁样嘅。跟住我就同佢一齐上咗个警车， 系 跟住喺度倾偈，倾咗个零两个钟头，跟住先至开始散。 哦，就停低个车倾偈， 因为冇办法， 嗯， 你系揾唔到点样行噶啦，所以咪同我唯有喺度倾偈啊， 吹水啊， 搞咗两个钟头几，先至可以继续佢入翻佢嘅差馆啊。 嗯，就系咁样。OK， 咁嗱，呢个地方都系一啲好大雾嘅地方啦，同你正话讲个古仔一样噶啦。咁但系。呢、这个地方有趣嘅咧，就系其实日头夜晚咧，成日都会见到一啲神秘嘅光点嘅、 嗯， 即系有啲即系天空上高啊，梗系讲紧天空上高有啲神秘光点，其实唔系一次噶啦，系好多次见到呢啲神秘光点嘅。咁、而当地嘅人其实都已经习惯咗见到呢啲，即系佢哋叫所谓嘅 UFO 啦，因为佢喺天嗰度飞嚟飞去啊咁。咁啲光点咩都有嘅，有啲就系好似陀螺咁嘅形啦。 嗯， 即系最精彩噶啦，陀螺咁嘅形已经系，咁有啲就是一个圆形嘅波啊，有啲橙色嘅光球啊，白色嘅光球喺天空嗰度飞啊，咁成日都见嘅喺个地方入边，所以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几古灵精怪，而且同埋呢个地方附近咧，即系喺呢个地区入边啦，有好多啲古怪嘅石头 啊， 即系例如有啲石头咧系刻咗啲好奇怪嘅 marking 喺上高啊。或者有啲石头系围住十二嚿围咗个圆形出嚟啊，即系总之系啲古灵精怪嘅地方啦。即系你嗰啲石头系点样嚟嘅，冇人知啦。即系好似英国、即系石柱群嗰类吓 Stonehenge 嗰类咁样嘅，即系佢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喺嗰个地方嗰度。咁所以呢个地方都系古古怪怪啦，讲得形容啲咁样。 嗯， 好啦，咁你正话讲就遇到个差人嘅，咁啱巧啦吓，呢、這个故事咧就发生喺一个差人嘅身上。 哦、OK， 嗱呢个差人咧佢系同我同名嘅，叫 Philip 啊 Philip Spencer。咁我即管叫做 Spencer 先啦吓，咁 Spencer 咧，佢其实咧就本身都系喺附近当差，即系佢系另外一个地方当差嘅。 系， 咁但系咧，佢就因为啊，即系佢有老婆仔女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啊，不如我哋搬去呢个地方附近咧，就近你嘅父母啦，即系近呢个外母外父嘅屋企啦，咁就 就搬咗嚟呢一个地方度做警察嘅。 嗯， 咁你最好啦，做警察即系轻轻便便啦，即系呢啲小镇有咩案件啫，冇咩案件嘅啫。 咁啊 系，即系最多系俾人偷下嘢啊，咁样啦，偷个车咁样嘅啫。 当时应该系咪一九八几年啊？ 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嗰阵时，英国嗰边啲差人系冇警枪嗰啲嘢噶嘛？净系得碌棍嘅嘛？ 我真系唔知。 系啊，净系得碌棍嘅。 唔系小镇嗰啲应该系得碌棍嘅啫嘛？ 唔系啊，大城市都系噶。 系咩？ 系啊。 就是因为冇乜案件。 嗱，而家我唔知，而家我真系唔知。 而家唔知啦。 当时我读书嗰阵时，净系得碌棍嘅啫。 系咩？ 系啊。 O、okay, K， 即系可能即系罪案唔系好多嗰啲。 多唔狼嘅啲有。 咁啊嗱，咁你当佢即系得碌棍先啦吓。咁其实发生嗰件事咧，就系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号，即系近圣诞节啦，十二月一号。好啦，咁嗰件事就系咩咧？就有一日咧，嗱，就讲过个地方好多嗰啲 U F O 光点噶嘛。咁其实咧，佢有一日咧就系休假嘅。咁佢咧就拎咗部相机，咁佢咧朝早嚟嘅，晨早天蒙光嗰个时间咧，咁佢一路行去揾佢个外父嘅，其实，咁佢咧就顺便就带住部相机啦。咁如果即系一九八几年都用紧菲林相机噶啦，咁佢哋咧就嗱，如果你有影相就知噶啦，佢将个菲林咧即系入咗只叫做咩啊，好高级光度嘅 ASA， 即系嗰啲叫 ISO 或者 ASA 嘅菲林， 一千度菲林啦， 系嗰类咁样啦，你知噶嘛，即系类似啲影像 微粒会粗啲咯， 微粒会好粗， 嗯， 但系个感光度咧就强好多啦， 系， 即系呢个顺便教埋摄影啦，虽然呢啲嘢应该系 长焦低炒嘅 长焦嘅嘢，但系我喺度讲埋啦，因为咧佢原意装啲菲林入个相机度咧，其实佢就想影嗰啲咁嘅神秘光体嘅啫， 哇，但系佢话影就影到啊。 唔系，因为佢太多啦，嗰个地方， okay. 差唔多每隔几日就会见一次嗰啲嘢。 嗯， 咁所以佢咧就即系天蒙光啊，因为行去佢嗰个外父嗰个地方咧，其实佢个目的就系想一路行去嘅同时间，亦都想影嗰啲嘢，即系佢总之喺个山边嗰度，啲树林丛边嗰度喺度行咧，佢原意就系想影呢啲古灵精怪嘅光啊，咁所以佢就入咗个菲林，就拎住部相机，就一路喺度行。好啦，咁跟住佢咧，記得咧，佢就係總之佢最後一次睇個時間咧、 嗯， 就朝早八點幾。 嗯， 咁佢就開始喺嗰度叢林嗰度行啦。咁行咗冇幾耐咧，就去到一個叢林嘅旁邊咧。 嗯， 去到個叢林嘅旁邊咧，佢突然間望去後邊後山嗰個位置，一個斜坡嘅位置咧，佢見到有隻綠色嘅嘢踎咗喺度。 嗯哼。 咁佢嘅形容咧就係嗰隻綠色嘅嘢咧，就個頭好大嘅，隻、 嗯、 眼好大嘅。 嗯， 佢踎喺個地下度。跟住咧， 点解连续两次我哋讲外星人都咁中意踎嘅？ 唔知系咯，唔知点解咁中意踎喺度咧？ 系咯，呢只有冇咁醒唔醒啲啊？应该咁讲， 呢只醒嘅应该。 O K， 呢只醒嘅点解咧？ 差啲又想讲粗口。 佢好彩你冇讲啊，唔知点 cut 啊？佢跟住佢望到嗰只嘢，跟住嗰只嘢呢边嗰只嘢做咩咧？嗰只同佢挥手。 嗯， 嗰只绿色嘅嘢伸只手出嚟同佢挥手。嗱，咁佢形容挥手咧，佢唔知道嗰只挥手系叫佢拜拜啊，定系咩嘢嘅？ 嗯。 咁总之咧，佢一挥完手之后咧，咁佢就下意识咧就即刻拎起部相机，就怼上去，就望住个镜头，就唰一声就影咗张相。 嗯，咁然之后距离有几远？ 佢冇形容，其实远嘅，应该个距离差唔多讲紧有成几十尺嘅，有成五六十尺咁远。 五六十尺 都远嘅，个距离远嘅。咁、 嗯、 但系咧，佢就一影完张相之后咧，跟住嗰只嘢咧起身，转身咧就走啊。 嗯， 佢走得好快添，佢话佢，咁佢因为佢始终佢系一个警察啦，佢影完呢张相，佢咁奇怪，点有只咁嘅嘢咧？跟住第一时间佢就追上前，其实佢拉住个相机，想一路想追住佢，想再影嘅。 嗯， 嗱，佢形容就是、我未见过呢啲咁嘅嘢，从来未见过呢啲咁嘅物种嘅。 嗯， 总之就见到佢踎咗喺度，跟住我影咗相，跟住佢起身挥手，跟住佢就走啦。 佢有冇形容过佢几高大？ 四尺， 四尺。 嗱，佢就话佢四尺高左右啦，咁。即系我谂佢形容得四尺高，即系可能佢系一个预估计啦，因为始终都有翻一定个距离啦。咁但系佢可能都睇落去，佢企喺啲树侧边啊，啲草侧边咧，咁就总之系咁上下高啦。咁佢就追上去啦。 嗯， 咁佢喺啲草有条路啦，咁佢就转咗个弯，就转弯走咗上去。咁咧佢一转弯咧，就俾啲草遮咗呢只嘢嘅。好啦，咁呢个男人咧就再追上去。 嗯， 咁佢追到上去之后咧，就唔见咗嗰只嘢。 嗯、 但是就在那隻東西很远呢，就见到有一隻银色的飞碟、 嗯、哼， 就停了在地下那 里。什么形态、啊、碟形 总之一隻银色的碟形的 东 西、嗯、因为它是很大霧当时，所以它看得不是很清楚。总之就见到那隻银色的东西，跟着隔了一阵间就不见了，那隻东西整隻碟都不见了。 嗯， 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咦？究竟我咩嚟嘅呢只咁？但系佢个心态其实佢已经知道应该系都系啲 UFO， 即系啲外星嘅飞碟嘅嘢啦，或者佢直头觉得嗰个根本就系一个外星人嚟。咁因为本身佢虽然佢做警察啦，咁但系佢已经知道当地好多呢啲不明飞行物体嗰啲光球嘅个案咧。 嗯。 咁其实佢都已经即系知道好多关于啲 UFO 嗰啲故事啊，啲、嗯、小灰人嗰啲故事啊，咁所以其实佢就觉得自己我影到一只外星人。 嗯哼， 咁佢咧第一时间咧就谂下，又揾唔到只嘢啦。咁佢跟住咧谂住落翻去个市镇嗰度，就去冲嗰段菲林。 嗯 ，OK。咁佢第一件事就系拧住面，跟住就翻转头啦，咁就落去市镇啦。佢因为佢知道自己影咗张相。 嗯， 好啦，咁佢咧就开始就徒步行翻去个市镇嗰度咧，就经过市镇，其中有一等叫做 town hall， 即系有个叫做市政大楼啦。市政大楼上边有个钟嘅。 嗯。 佢睇下个钟，明明系八点钟噶， 嗯， 点解而家变咗十点钟嘅咁？ 嗯， 咁佢就觉得好奇怪，我明明见到只嘢影咗张相，跟住拧住面行，我顶笼而家都系八点半啫， 嗯， 但系点解而家嗰个钟系十点钟嘅咧咁？咁佢望咗一阵间个钟之后咧，其实佢觉得好奇怪嘅。咁佢第一个谂法就系话，会唔会个钟本身坏咗先？可能会坏噶嘛？市政大楼嗰啲钟分分钟会坏噶嘛，或者迟咗噶嘛。咁佢跟住咧就落去就行入去间铺头度。其实佢又去了一间晒相铺，就攞咗佢嗰柄菲林出嚟，即系佢本来即系影咗一张张相，佢就攞咗嗰卷菲林出嚟就冲嘅。咁佢攞去冲嘅时候，其实同时间佢都望一望铺头入边个钟。佢话唔系，真系十点几而家，即系真系中间有两个钟头时间冇咗。但系佢嘅记忆就。冇記憶，佢就係見到嗰只嘢，影完相跟住轉身走，就行落個市鎮嗰度曬相，冇可能冇咗呢個幾鐘頭。咁咧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其實佢一路好奇怪嘅，覺得一路都好唔知點樣咁。好啦，咁佢就去曬張相，張相就曬咗出嚟。 嗯， 咁正話你咪話嘅，因為嗰啲相係高感光度咧， 感光度高， 個微粒就好粗噶嘛。佢曬咗有張相，就影到個山邊，就勉強好微弱地咧，就見到有一撇嘢。在个路的中间，在条分叉路的中间，好啦，咁咧佢就话我影到只外星人，好啦，咁佢点做呢咁佢咧就即系见到呢张相啦，咁跟住 望一望先，望一望先， 你望嗰张相先啦， 唔系，我想知道呢个系咪佢放大咗？ 系佢放大咗嘅，嗱，我将呢两张相都摆埋上科林嗰度俾人睇啦，咁呢张相咧就后期做嘅。有张相就做咗三个唔同嘅颜色嘅，就后期再做翻个颜色嘅。好啦，咁件事就点咧？总之呢件事就闹大咗啦，就系、是、话喂，总之佢影到一只外星人，就系 Eclimora 嘅 alien 啦。咁如果大家上去揾咧，都会揾到呢张相嘅。咁anyway， 佢辗转咧就将呢啲资料咧就俾咗一个咧叫做 Peter Hall 嘅一个 UFO 研究者。当时佢唔知点做啊嘛，佢第一件事就系佢觉得呢张相好重要，于是乎佢就。辗转地就揾到呢个叫 Peter Hall 嘅人，咁阿 Hall 咧就睇到听到佢话咧，佢就听到呢个 case， 佢觉得话哇呢个 case 就即系对佢哋嚟讲就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嘅，即系哇有几可有人你影到飞碟啫，你有几可有人影到外星人咧？ 佢成套影晒我而家， 即系佢影到张相系咪先？即系呢个已经系即系佢就觉得话不得了啦咁。但系同时间其实咧佢都觉得担心嘅，但系首先佢会担心阿 Spencer 呢个警察究竟其实系咪想利用呢啲嘢去赚钱咧？有可能噶嘛？即系而家你影到一啲咁嘅 case， 有啲人可能为咗赚钱，将张相卖俾报馆啊，又出自传啊，咁即系好多呢啲 case 噶嘛。咁佢咧，于是乎佢约阿 Spencer 就见面啦 ，Peter 就约阿 Spencer 见面啦。咁阿 Spencer 咧就俾咗呢啲相佢睇，同埋同佢即系倾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之后咧，佢就发觉哦，阿 Spencer 呢个人都几可信嘅，因为佢唔系希望攞呢张相嚟发财嘅。OK， 佢甚至乎将呢张相，如果佢系想发财嘅，佢梗系揽实呢张相唔放。但系佢唔紧要，照晒多几张相俾你啦，即系你攞去研究啦咁。连底片都俾埋佢，你可以攞去研究啦咁。咁啊，阿 Peter 第一件事就点咧？佢就系揾咗柯达公司，即系晒相啊，柯达咧。咁就攞咗呢张相同埋个底片咧，就俾柯达去做一个 study。嗱，佢 send 咗去边度咧？佢直头 send 咗去一个叫 Hamson 嘅柯达其中一间分公司啦。咁去做呢个相片嘅研究啦。翻咗嚟之后咧，就话啦，呢一件物件啊，即系喺相入边呢件物件咧，实际上咧系喺张原相嗰度嘅， 系即系按菲林， 即系按菲林，同埋咧直头佢嗰啲微粒咧系配合翻晒嘅。即系呢张相简单啲讲啦，呢张相咧就唔系重组嘅相片，即系唔系一张 冇做过手脚 嘅相片嚟嘅。 系啦，咁同埋呢张相佢影嘅时候咧，嗰只嘢咧，佢根据翻个距离，再根据翻嗰只嘢个物种嗰个高度，同埋嗰啲环境嘅物件体嘅高度咧，呢只嘢大约咧都系四至五尺高嘅啫。 嗯哼， 即系张相入边嗰只物件。 嗯， 好啦，咁跟住呢张相咧，就再 send 咗去俾另外一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野生嘅摄影师啊。即系影嗰啲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摄影师， 系啦，即系佢就话啦，呢一只物种咧， 系 嗰啲专家讲啊吓，嗰啲专家讲嘅咧就系话 动物专家， 动物专家影嗰啲野生动物嗰啲专家话呢只物种未见过， 嗯哼， 唔知咩嚟嘅，睇个情况咧，佢似系即系 humanoid 系人形嘅嘢啦，但系佢就唔系人咁样嘅高度，总之就唔系一个人啦咁。好啦，咁跟住再之后咧，佢就将呢张相咧就 send， 因为呢个地方系英国噶嘛，佢将呢张相就 send 咗去美国，就去美国一间做一啲电脑相片分析同埋电脑加工嘅公司。 嗯， 咁佢就话呢张相因为蒙查查嘅嗰张相，第一好大雾啦，第二嗰个 ISO 即系有感光度高啦，咁佢影咗张相即系有啲似走咗光咁样，好白嘅嗰张相，但系就都睇到有笪嘢喺中间。咁佢哋咧就将呢张相咧就攞嚟做一个效果啦，即系好似而家我哋研究嗰啲鬼相咁咧，佢将佢放大啊、放光佢啊、加大个 contrast 啊咁样咧，咁出咗嚟咧就影得好清楚，就睇到有只绿色嘅嘢就企咗喺嗰个放大咗个位啦。 嗯哼， 呢只嘢咧就似系踎喺度嘅，咁然之后咧就系成只咧明显地同侧边嘅环境咧唔同嘅，佢系成只绿色嘅。嘅一嚿嘢喺度嘅，就唔系一个树木嘅误会嚟嘅。 头嗰度有两嚿嘢噶，系咪？ 佢个头嗰度，佢唔系两嚿嘢，就系佢个头上高，即系个头好大，即系有啲似 心形， 心形有啲，我想讲似宇宙大魔王嗰个 pad。 哦 ，OK，OK。 阿乔博士个宇宙魔王个头系个 pad 嚟噶嘛？ 宇宙大王。 咁佢系似嗰种咁样，但系当然佢唔系宇宙大王咁样得个头啦，即系佢有埋身有脚，但系个头就中间一个心形喺度坑咁样嘅。好啦。咁就攞咗一啲咁嘅证据啦，仲要攞咗一啲咁嘅实质嘅相片啦，咁就研究咗之后咧，咁佢就将张相已经睇得好清楚啦，睇到嗰只嘢系喺嗰度，有只咁嘅嘢就摆咗喺度，亦都因为嗰张相片本身系嗰个菲林嗰个速度咧，就令到嗰张相好多微粒，好粗微粒。好啦，咁出咗嚟，佢哋嘅结论咧就系话啦，我哋只可以证实咗呢一只嘢咧系喺相片入边真实出现嘅，但系我哋冇办法证实到呢一只系外星人。嗱，好官腔咁去讲吓，咁因为咁嘅原因咧，咁啊，即系阿 Spencer， 即系佢 ，anyway， 我影咗张相咧，有咁嘅古仔啦，咁但我就佢就同啊呢个 Peter 咧就讲翻，佢话啊，不过有样嘢我想讲俾你听，有样嘢就系好奇怪，我见完呢只嘢影完张相之后咧，我唔见咗两个钟头，即系我有两个钟头系唔见咗，唔知做咩，突然间我翻到个镇嗰度已经系十点几啦，咁嗰个 Peter 咧，因为佢本身研究 UFO 噶嘛，咁佢就觉得。你有啲 QK，你可能中间有啲嘢发生，你唔记得咗，咁佢就问佢：你介唔介意？即系我继续去即系研究呢个 case， 同埋可唔可以 研究埋你咧？ 研究埋你咧，即系睇下你中间呢段时间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啊倾咗好耐啦。咁佢哋即系大家都其实讲呢啲 case， 咁佢又问翻佢啲 UFO 嘅 case 啦。咁但系其实呢啲相片同时间亦都一路报道紧出嚟噶嘛，即系现时喺嗰个地方有报道。咁有啲人已经开始话呢单嘢假嘅，有好多人都话呢单嘢系老作出嚟嘅，或者扮嘢做出嚟嘅。 讲呢啲实有啲反对派噶啦， 实有噶啦，一定系嘅。咁所以咧，佢去到最后咧，咁佢就同意，好啊，我接受呢个催眠啦。咁，咁催眠咧。 催眠之后又点咧？ 就好多嘢爆啦！ 咁下次翻嚟先讲， 下次翻嚟先讲。 嚟啦，第二节开始啦，我哋讲到就系催眠啦。 系喂嗱，其实催眠之前咧，仲有样嘢讲啦。原来当时咧，阿 Spencer 咧喺现场咧就带咗一个指南针。嗱，我又唔明佢做乜无端端会带个指南针嘅。 佢外父带指南针， 咁佢就有个指南针喺身嘅。咁佢就话啦，即系可能我估啫，佢唔系特登带指南针嘅，可能锁匙扣嗰度有个指南针啦。 嗯， 类似咁样嘅嘢啦。咁总之就有个指南针喺个身度。咁佢就话咧，佢当时见到个指南针咧系会转嘅，原本指住南边嘅，而家就突然间变咗指住北边嘅。即系佢啲针嗰个位度转咗。 我讲，其实个指南针系唔会转嘅。你准备食花生啊？继续， 咪食花生啦，系啦，好味啊嘛。 难得啊嘛，喺呢度录音啊嘛。好啦，咁啊个指南针有其中一样嘢啦。咁好啦，咁其实正我咪话咧，咁佢阿 Spencer 同埋阿 Peter 喺度倾紧呢啲角力咗好耐，就做唔做呢个催眠？通常都会嘅，因为即系当正常人无端去要你去做催眠，其实你会紧张嘅，你会担心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 梗系啦， 系啊，唔系我未试过催眠啦，但我即系试过劝人哋去做个催眠，其实佢都要考虑好耐嘅。咁嗰个 case 迟啲先讲啦吓，等阿 Stan 上嚟讲啦。点解去到最后有一样嘢令到佢决定去做呢个催眠咧？就系佢翻到屋企瞓觉咧，佢开始有啲怪嘅梦。 翻到屋企瞓觉， 翻到屋企瞓觉，做咩？你听到我讲咩？佢翻到屋企之后啊，即系之后嗰几日咧，佢开始有啲好怪嘅梦嘅。佢梦见好多啲星空啦。总之佢梦入面好少会见到好多啲星空咁样嘅嘢，咁佢成日梦到呢啲咁嘅嘢啦，同埋咧仍然去到最后佢仍然系解构唔到点解我会冇咗嗰啲时间，即系嗰啲我哋叫 missing time 嗰啲经验。咁所以咧去到最后佢终于就决定好啦，我都系做呢个催眠啦。咁嗱，个催眠就由边个人去做咧？就由一个叫做 Dr. Jim Singleton， 一个叫 Dr. Jim Singleton 嘅人。咁佢咧其实系一个作者嚟嘅， 系。 咁佢亦都写过一啲书啦，咁同埋咧，即系佢写一啲书，亦都系同埋呢个 Peter 就系讲 Peter Hall 啊，同埋另外一个学者叫 Matthew Hill 嘅人，即系写过一啲可能同外星人有关嘅书嘅，即系同 UFO 有关嘅书。咁佢就介绍咗佢识呢个叫阿 Jim 嘅博士啦，咁咁啊博士就同佢做一个催眠啦。咁呢个咧，我直头讲翻佢个催眠嗰个内容出嚟啦。咁啊，我照跟佢嗰个故事咁样讲翻啦。咁经过一段时间，佢进入咗个催眠状态之后咧，咁其实 Jim 就问咗佢啦，佢就话嗱，我想你话翻俾我听，12月1日嗰一日，即系旧年十月，其实已经中间隔咗一年时间嘅。 系， 旧年12月1日咧，其实你系离开咗嗰个地方啦，即系去 on the way 行紧嘅时候咧，我想你谂清楚，究竟你当时有啲咩发生，同埋我想你重新讲翻俾我听你经验紧嘅嘢咁样。 嗯。 Spencer 就喺个催眠状态，佢就喺度讲，佢话嗱，我当时咧就喺经过即系行过一个沼泽啦，即系讲个沼地啦吓。佢话咧就好大风嘅，同埋咧当时有好多云嘅。 嗯， 咁佢行到去一啲树嘅地方咧，我突然间咧就见到有一啲嘢啦，有啲好怪嘅，我唔知道，我唔识讲系咩嚟。佢系绿色嘅，同埋咧佢系行紧埋嚟我嗰度。即系佢讲紧嗰次行紧埋嚟 Spencer， 佢行紧埋嚟我度咁样，咁我就当时咧就唔知道咩啦，咁但系我就唔喐得，全身唔喐得，即系好似梗咗咁样，直至到好似一路行到埋嚟我度嘅时候咧，我就开始感觉到有啲晕晕地，有啲好蒙查查嘅感觉，跟住咧我再有感觉嘅时候咧，佢话我已经系凌空浮起咗，同埋我想落翻地，佢嘅形容就系当时浮起咗差唔多有2尺高嘅。凌空浮起咗2尺高，咁佢话我，但我想落翻嚟，但我落唔到啊，我完全喐唔到，好似一个细路仔拉住个气球咁样。佢唔系瞓喺地下嘅。 我明白，我明白。而家呢套系驱魔人嚟噶嘛？ 驱魔人咩？驱魔人？ 驱魔人嗰套戏啊？ 哦，系啊，凌空飞咗。咁佢当时其实我好惊，但系就我即系好唔中意呢个咁嘅感觉啦，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嗰只嘢咧，一绿色嘅嘢咧，就一路行到嚟我面前。跟住佢话：哎呀，好惊啊！我想快啲走啊！咁跟住，其实佢喺呢个催眠呢个报告入边形容咗当时啊 Spencer 催眠状态咧，佢系呼吸好急促嘅，即系佢好担心、好惊嘅咁。佢话跟住咧，见到有一只银色嘅碟，好大只嘅，就系喺嗰个沼泽附近。咁啊，跟住我就见到呢只银色嘅飞碟就有道门。佢话我当时唔想入去嘅，咁但系突然间所有嘢黑晒。 嗯 哼，咁样咧就冇咗个画面啦，咁。断咗片啦咁，咁啊 Jim 话：你意思系黑晒系咩意思咧？咁佢话：我唔知啊，我咩都睇唔到啊，我净系觉得自己好似瞓咗觉咁。我又乜嘢都听唔到，静晒，完全冇声嘅。但系咧，突然间佢当时讲翻：哇！而家突然间有啲光，有啲好强嘅光照落嚟啊！我咩都睇唔到，但我就见到个光，同埋咧，我感觉到有啲好奇怪嘅声音喺我耳边同我讲。佢话叫我唔使惊。佢话：我唔应该再惊噶啦，咁样。咁我话我仍然系咩都见唔到，就系我见到嗰个绿色嗰只怪物企咗喺度啦，咁。咁咧佢话：但系我已经唔再惊嗰只嘢啦，而家我已经系见到佢，我冇咗嗰种先前嗰种担心。跟住而家佢哋将我咧摆咗喺张台嗰度，咁。 我可以喐嘅，但系即系我想点样喐都得嘅，但系我而家唔惊啊，所以我选择唔喐啦咁。跟住而家我见到有条光照咗落嚟我度， 嗯， 但系我唔知嗰条光系边度照落嚟嘅， 嗯， 嗰啲光好似又好似钢管咁样嘅嘢，但系佢又唔系钢管，咁佢由我只脚嗰度照上嚟，直至到照咗上我身度。我而家又再听到嗰把声啊，又系叫我你唔使惊啊，你唔使惊，我哋唔会伤害你噶。 嗯， 你唔应该惊噶咁样。呢句说话令到我觉得好温暖啊。 哦，将佢摆喺张台度，叫佢唔使惊。 嗯， 佢感觉好似想解剖佢。 嗱， 佢又可以 scan 佢。 佢当时就话啦，嗰个光线咧，开始由佢个身嗰度咧，就开始佢感觉到个光线一路上佢个头嗰度啦，照上佢头嗰度。咁佢咧就眯埋只眼，佢唔敢睇，佢话唔想睇，因为佢惊住嗰啲光线去到只眼度咧，会令到我只眼好痛，所以我就眯埋只眼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我个鼻咧，我觉得有啲好奇怪嘅感觉。我唔识形容啊，但系有啲奇怪的感觉啦。我而家企咗起身，但我唔知点解我企咗起身，即系佢唔系主动企起身，佢突然间企起身，跟住我见到有一道门喺前面啊。嗰只嘢喺嗰度，佢叫我跟佢去。 嗯， 有只绿色嘢企咗喺度门度叫我跟佢去，但系我唔想去啊，我宁愿留喺呢度，因为我喺呢度我唔惊啊咁。 嗯哼嗯， 咁啊呢个就系佢初步催眠就讲咗呢啲咁嘅嘢啦。 但系佢催眠嘅嘢同佢现实之中系两件事嚟嘅，佢现实之中系见嗰啲外星人同佢挥手，然之后佢啊走。 系啦，件事就系咁啦，跟住咧就睇埋个催眠内咯，跟住其实成个过程佢一路系催眠咗啦。咁啊 Jim 咧即系个博士就话：，咦，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而家发生咩事啊？咁佢静咗一段时间，佢话我而家行紧去到门度，道门周围都有啲光嘅，但喺道门入边又有啲光照出嚟咁样，我唔知咩嚟。咁但系而家我行过去一个走廊啦，咦，嗰度有个窗咁、啊，跟住咧佢就望下窗，佢话：，哇，系真定假啊？咁、啊，即系佢话佢当时嘅声音形容咧系佢好震惊，就同埋有好多深呼吸啊，咁样，同埋有啲惊，佢话。我唔想去嗰度啊，咁样。 嗯， 佢讲咗一句，我唔想去嗰度啊。但我听咗个声话俾我听，唔使惊。但我真系唔系好想去，但系嗰度睇落又唔系好靓咁。所以其实佢哋完全唔知佢见咗啲乜。但系咧后屘咧，佢哋就讲啦，我见到个地球啊。 嗯， 我而家感觉到自己好似阿波罗啲太空人睇到嗰啲嘢啊。 嗯， 佢话我而家。见到个地球喺个窗嗰度见到个地球，我而家继续行紧嗰条走廊啊，咁即系经过个走廊见到个窗，窗门就见到个地球啦，即系佢已经飞咗上太空啦。 嗯 哼，咁啊 Jim 问佢啦，喂，仲有咩嘢啫？快啲讲啦！即系当然佢唔系用我呢个语气啦。咁佢话我而家行到走廊嘅尽头啦，有一个窿，即系有一个位置啦，有个房门咁样嘅位置啦，我入咗去系一间好大间嘅圆形嘅房。我而家见到有一个升起咗嘅地台啊，贴住埲墙嘅，我见到我个相机同埋见到我个指南针，我想去攞翻嗰啲嘢，但系咧点样都攞唔到，即系一行埋去嗰啲嘢就褪开咗。佢话我完全觉得自己好似喺冇呢个地心吸力嘅状态喺度飘下飘下咁样，我见到前面有一个波，个波喐嚟喐去，但系个波咧就好似阻住我，唔俾我去攞嗰啲相机咁样嘅嘢。 嗯， 佢讲得好模糊嘅呢度。但系我而家我想走啊，我而家有啲惊，我想翻屋企啊咁。 嗯， 咁佢讲到呢度咧，跟住咧突然间佢讲咗一句，佢话：咦，佢哋有一只好大只嘅手啊咁。 嗯哼， 即系佢催眠入边佢见到嘅嘢佢就噏出嚟。 但系其实佢有冇讲佢催眠见到几多只绿色？ 冇讲到，佢冇讲到见到几多只绿色，一定唔系一只噶啦。即系佢后屘又见到另外一啲嘢。咁佢见到有只好大只嘅手啊，咁样，咁跟住阿尊就见到静咗一轮，跟住佢话：咁而家见到啲咩啊？而家发生咩事啊？咁，咁啊 Spencer 就话：我而家继续行紧一个走廊，而家个走廊好光嘅， 嗯， 虽然我唔知道啲光喺边度嚟，但系我都系希望睇下啲光喺边度嚟，但系见唔到， 嗯， 我而家见到前面有道门啦，道门入边系一个吉嘅房，里边有两只绿色嗰啲生物喺嗰度。跟住佢哋行埋嚟，啊！而家喺走廊嗰度咧，见到有啲图画走出嚟。 嗯， 嗰啲图画喺埲墙嗰度走出嚟，我唔知嗰啲图画点样走出嚟啊。总之喺埲墙度有啲图画弹咗出嚟啦。咁，咁跟住啊，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而家发生紧咩事咧？咁，佢话我而家睇紧啲图画啊，喺嗰啲墙上高嘅图画，我而家望紧佢啊。咁， 跟住咧停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嘅空档，佢喺度睇，即系佢催眠咗啦。佢应该就喺意识入边喺度睇紧啲图画嘅。 系 咁阿 Jim 就喺度等，等咗等咗成都成十分几钟，咁佢就唔系好耐烦佢话。有啲咩嘢睇啊？ 系咯，应该问佢啲画画紧啲咩噶嘛？ 画啲咩噶？我唔识讲啊，但系嗰啲图画系一张转又一张转，转嚟转去嘅嗰啲画，即系会变画嘅。佢话，佢问咗我一个问题，跟住问我明唔明白咁、啊，我就答佢我明啦。跟住佢话而家系时候要走啦咁，跟住突然间全部变晒黑色啊！ 咁佢明乜嘢先得噶？ 佢冇讲。Okay. 当然这个催眠的状态我试过去跟过这些 case， 就知道他完全讲的东西你是不明白的，就是他当时就是他看到的东西跟着他讲出来，就等同有人部电脑坏了跟着告诉你我现在部电脑坏了，那么、okay. 啊、Ken 你教我弄的，那么你现在见到什么弹了个 box 出来咯，即是完全你答不到嘴的，你不知道他讲什么，他真的很投入去看他自己看到的东 西，即是等于现在的人去看毕加索看完回来讲我明白的那 些，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应该那类了。 咁嗱，佢话咧，跟住咧，我而家突然间变晒黑色啊！我而家企翻喺地下度啊！我而家企翻喺嗰个沼地附近啦。咁我行紧经过一棵树，突然间嗰啲树有啲嘢喐。 嗯哼， 诶、欸，我睇到啲嘢，我睇到有只绿色嘅嘢。 嗯， 我嗌过去啊，我嗌佢啊，嗰只嘢拧住面，我唔知嗰只咩嚟嘅。 嗯， 我而家拎起个相机，我影咗张相，跟住佢走。咦，嗰只嘢拧转面，佢同我挥手、啊， 嗯， 跟住佢走咗去另一个角落头，俾啲树遮咗啊！我睇佢唔到啦，而家，我而家追上去，我见到只飞碟啊，一只好大只银色嘅飞碟啊， 嗯， 咦，点解突然间唔见咗嘅？咦，唔见咗、啊，我而家行翻落去啲树嗰度啊，咁， 嗯， 咁阿 Jim 就问，咁而家点啊？而家跟住点咧？咁，诶，我而家翻紧屋企啦。但系而家系十点钟，佢而家一路催眠紧噶、 嗯嗯。 我而家去翻个市镇嗰个摊壳嗰度，我见到个钟系十点钟，但我唔明白，明明而家应该系八点噶。 嗯， 点解系十点钟嘅咧？咁， 嗯， 咁跟住咧，其实呢一度咧就系接翻佢喺当初影相嗰件 事倒翻转， 即系话佢见到嗰只嘢影张相咧，其实咧已经 事后 事后啦。所以你就正话问我个问题就系你见到只挥手，其实嗰个就系事后，即系总之事前就系佢原来上咗只飞船嗰度，就做咗一连串做咗啲咩实验都好啦吓，照过 scan 过佢之后，跟住俾咗啲图画佢睇。 其实佢放咗佢落嚟， 放咗佢落嚟，佢冇咗记忆，佢就系见到嗰只嘢，跟住佢就影咗张相，跟住就翻去个摊开就见到十点钟，咁佢就明白啦咁。嗱咁但个催眠未完噶嘛，咁佢仍然要再问佢啦。咁啊阿 Jim 就问佢啦，嗱，你正话讲话你见过啲绿色嗰啲咁嘅生物啦，你可唔可以而家形容俾我听佢系咩样嘅咧？咁， 嗯， 咁啊 ，Spencer 就话佢好细粒嘅， 嗯， 但系咧佢只耳仔咧系好大只，同埋咧系尖角嘅，尖角嘅 耳 仔系啦， 闪扑 闪扑嗰只，佢只眼好大嘅，但系只眼咧就好黑嘅，佢、好似冇鼻嘅。但系佢有个好细个嘅口，但系佢只手咧系好长啊，同埋佢只脚好奇怪嘅，好古怪嘅只脚，佢只手好大只嘅，咁即系当时咁讲啦，咁佢只脚就好古怪，好分裂嘅只脚，咁啊 Jim 就唔明佢只脚好分裂，点样分裂啊？咁你形容下咁佢，佢只脚好似一个 V 字咁样嘅，就有两只大嘅脚趾，我觉得一定好难行啊佢。但系佢行得好快、啊，我而家唔惊啦，我唔惊佢啦。虽然而家佢个样好怪，但我一啲都唔惊佢啊。咁、即系佢仍然系喺催眠状态，就一路形容紧呢啲嘢。咁 呢啲系鸡脚嗰啲， 系鸡脚嗰啲外星人咁样啦。咁、阿 Jim 就问啦，咦，正话你形容过佢只手好大只嘅，你可唔可以讲下关于佢手嘅嘢啊？佢有三只好大只嘅手指。好似条香肠咁嘅， 哦、oh, ，OK， 好似条大香肠咁嘅， 我谂到猪肠， 嗰条肠好大噶，嗰啲手指好大，大过我只手噶， mm-hmm. 即系大过我个粗过我只手臂噶，咁，咁佢话咁样，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佢哋几高度啊？我睇到佢好似系四尺啦，大约四尺啦，佢哋企起身去到我个胃嗰度啫，或者可能高少少啦，但系佢唔会高过好多啊，即系四尺到啦，咁佢咁形容啦，咁。咁跟住佢话 ，OK， 嗱，而家咧我就想问你另外一啲问题啦。你真系提过有啲影相嗰啲菲林噶嘛？系咪咁？佢系有两个菲林喎，两个菲林。佢话一个咧就系、是、好似一啲新闻睇到嘅一啲毁灭嘅一啲嘅图片。 嗯 哼。有好多河流上高好多垃圾。同埋有啲人咧，好似喺度挨饿紧，一张相片唔系好开心嘅。 嗯， 咁啊 ，Jim 当时就即刻谂到，哦，我个意思，佢本来想问佢系 film， 就系问佢就系佢影嗰张相个菲林。原来佢话咧，佢而家形容紧咧，因为 就系佢上面睇嗰啲画， 系啦，就系佢睇紧嗰啲画系乜嘢？ 我都谂紧， 因为当时佢哋用个 film 咧，阿 Jim 问佢就系问佢嗰个菲林啊，影相嗰张菲林嘅相。但是他就不记得原来 Spencer 形容那个 film 那个字呢就是讲他在走廊上见到那些图片。 嗯。 跟着那你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呢咁样。大概都是差不多这些咁嘅嘢啦这些咁嘅图片啦即是有一点不同啦咁。咁他正好你讲过有两个㗎嘛你可不可以讲埋另外一个是什么咁。 嗯。 他说喂我不应该讲㗎咁。他说阿詹就话你唔应该讲，佢话系啊，我唔应该讲出嚟嘅。第二个菲林见到嘅嘢咁，即系第二个画面见到嘅嘢咁。 咁呢个应该好震撼先系啊。 系就系唔知系乜嘢啊嘛。咁阿詹话哦 ，OK 啦，你唔想讲由佢啦。咁你仲有咩想讲咧？咁佢话第二张相佢仍然喺度强就话第二张相我唔想讲啦。佢哋唔想知道噶咁。佢讲咗一句 边个佢哋嘅意思系？ 佢唔好讲，佢话 is not for them to know， 即系话。他哋唔想知道嘅咁，咁即系佢完全唔明咯。咁啊，专门问佢，仲有啲咩嘢咧？咁佢冇啦，冇嘢啦。咁啊，成个催眠就系咁样就完咗咯。当然咧，其实阿 Spencer 咧就话啦，根据呢一个咁嘅催眠记录，原来咧佢影嗰张相咧系佢被脑拐咗之后，而影到嗰张相出嚟嘅。 系啊，系啊，系。 即系完全就佢脑拐嗰段时间，佢冇咗记忆嘅。好啦，嗱，咁一个问题就系催眠啦。催眠呢个状态究竟催眠系乜嘢咧？可能有啲听众，即系我先前喺其他嘅媒体嗰度都讲过催眠嘅嘢系咩嘅。但系有啲人成日都唔明点解要揾催眠嚟到攞翻一啲记忆噶嘛？ 嗯， 即系我哋研究 UFO 嗰啲人唔系深信嘅，你好多时被带咗上去咧，差唔多90%咧系冇咗上高嘅记忆嘅。咁要透过个催眠咧，就将你嘅记忆攞翻出嚟。咁、你嘅记忆就埋藏咗喺个脑入边啦，喺一啲 我哋广东话讲系叫做深层记忆。 深层记忆系啦，咁但系佢就埋藏咗喺嗰度嘅，咁就攞唔翻出嚟，直至到佢就透过催眠咧，就可以回忆回溯翻当时见到嘅嘢。嗱，咁我问过好多个人嘅，因为我对催眠好有兴趣啊嘛，我曾经想学嘅添。咁我问过人哋，喂，催眠嘅状态系点咧？其实佢话催眠嘅状态就系你唔系瞓着咗觉嘅，但系你系好模糊嘅、那个感觉系，而家个 case 系，我而家就等于我而家问啲听众朋友，你记唔记得琴日？嗱，而家听众朋友可以即时示范嘅就系，你记唔记得你琴晚食乜嘢咧？你琴晚同边个一齐食咧？嗱，阿 Ken 而家眯埋喺度谂紧啊嘛，你琴晚食嘅时候。有啲咩有趣嘅嘢呢、你第一样摆入口嘅系咩嚟嘅呢跟住呢你而家喺度諗緊呢其实佢就系、呢个就系催眠状态嚟嘅。咁只不过呢你就唔系淨系諗嗰餐饭食乜你系諗好长远嘅。即系你会眯埋一路喺度諗好放松喺度諗就系我食嘢之前发生咩事呢同边个人倾偈呢个对话有啲咩呢跟住一路伸延咁样呢就叫做一个叫 regression。即系话好简单就系你起码你谂下琴晚你食咩就已经系一个 regression， 咁你就透过食乜嘢开始去回忆翻你琴日做过啲乜，咁你而家我问你，你就好清晰咁讲散收收啊！我琴日喺度剪咯，剪 M J 十三咯。 唔系啊，我就系记得琴晚我系冇食饭嘅， 哦， 所以我突然间喺度谂，琴晚边个食？谂咗前晚啊， 系啦，嗱，类似就系咁啦。咁你其实喺度谂嘅时候，你系好集中噶嘛？ 嗯， 而家咧催眠嗰个状态咧就似系咁样嘅，即系其实你喺度谂翻我琴晚食咩咧咁。咁而家佢就问，即系 instead of 你琴晚食咩咧，你就喺度谂紧你琴日见到啲咩咧？啊，我见到个光咯，咦，见到个光，咁你附近有啲咩咧？即系嗰个人要引导佢问嗰啲问题，跟住佢就讲我附近见到啲树木咯，咁你树木跟住咧啊，我见到嗰度有啲嘢喐啊，其实佢就靠个记忆， 但系咁、哦。 讲翻晒啲古仔出嚟。 其实如果催眠你咁解读嘅话咧， 嗯， 会唔会某啲人心地唔好啊？咁计啊， 系 佢会攞自己嘅谂法 系 去引导你， 冇错， 错误嘅方向。 嗱，呢个叫做错误嘅暗示。 例如我问个问题，你而家系咪见到有只狗啊？咁咁呢啲就 系 错误引导嘅，即系举个好简单嘅例子，例如我就问你，你而家见到啲咩咧？咁我见到有只狗啊，咁咁只狗系咪想走嚟咬你啊？咁嗱呢个就已经系错误问题嚟噶啦。即系佢只会问你，你见到啲咩咧？嗰只狗做咩咧？ 嗯， 你觉得只狗似系想做乜嘢咧？咁，咁呢个就由你个心去讲翻出嚟咧，就系你个心嗰个记录嚟嘅。 嗯哼， 咁呢个就系催眠嘅状态嚟。 嗯， 咁所以正话你问我，喂，佢见到啲咩咧？佢完全讲到好无厘头，就系因为佢当时喺个意识入边净系睇到，喺个脑入边净系睇到一啲图像，佢照讲翻出嚟。其实佢唔知道自己讲咗啲咩嘅都。 嗯， 应该话其实佢听到自己讲嘢嘅，但系佢。是一路在回忆紧，一路记忆紧佢见到啲乜，咁就透过催眠佢就 call 到佢见到啲相片。好啦，咁其实隔咗咁多年，即系1998年啦，咁佢哋就识咗之后咧，跟住喺度做呢啲嘅实验啊，做呢啲催眠，咁就知道咗原来阿 Spencer 上咗只飞碟度咧，系俾人做过一啲医学嘅简单嘅实验，例如 scan 过佢嘅身体之后咧，跟住都放翻佢噶啦。咁、好啦。 但其实 scan 佢咩意思？ 唔知啊，我点知啊？你要问啲外星人先知嘛，大佬。佢搵啲光由只脚嗰度照上个胃，照到上个头嗰度。 嗯， 咁唔知系睇佢啲咩？睇完跟住可能冇嘢啩。 但系佢又冇锯过佢噶。 冇、啊，佢话冇锯过啦。 又冇放过嘢喺佢身上。 根据佢嘅催眠状态咧，佢就冇锯过佢嘅。佢嘅记忆亦都冇讲过出嚟嘅。 嗯。 咁佢淨係知道就係、是、总之 scan 完就放返佢啦咁。咁、其实隔咗好耐啦，已经佢哋已经係 friend 咗。阿 Spencer 同埋阿 Peter 呢、即係呢讲緊 Spencer 同 Peter, 唔係同佢做催眠嗰个 Jim 啊。阿 Spencer 同埋 Peter 个 UFO 专家已经係 friend 咗好多年，即係成日都互相见面嘅。咁、但係呢始终阿 Spencer 都冇讲过，第一佢冇改过佢口供，第二亦都冇讲过佢第二次见到嗰个另外一个画面系乜嘢。总之佢就话我唔讲得，但系成个 case 咧，阿 Spencer 系一个先都冇赚过嘅，即系冇收过任何一个钱。 系 佢所有嘅 copyright 亦都系公开嘅 copyright 嚟嘅，即系嗰啲相片啊，嗰张外星人相片咧 ，Spencer 完全一个先都冇收过，亦都冇因为咁样赚到啲咩利益。所以呢件事咧，去到最后啦，而家究竟呢个叫 Eklie Moore 呢个 case 究竟系真定假咧？即系佢冇办法讲，但系就系、是。似是一个 abduction case，但是身上高又找不到有什么植入啊，有什么疤痕啊，那些是没有、啊、但是透过催眠，如果根据整个催眠的记录来看呢，他又不似被 Jim 去引导错误，好像你就是说这样引导他错误，给了一些错的信息，他又没有、啊因为全部呢都是有录音。 但是如果对比来说算一个很大的 case 来的、 当时如果对于1987年来说，呢、這个算是一个几大的 case， 因为当时的人开始去接触 UFO 的个案啊嘛， 同埋都近代嘛，对比而家嚟讲， 呢、這个其中一个 case 嚟啊嘛，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接触老拐个案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老拐个案嘅，呢、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单嘅啫。但系喺当时1987年嚟讲咧，已经系一件好大嘅事嚟。 系 咁啊，够大未呢件事？ 大。 但系我想讲阵间再讲多个 case 听，重大件事。 好，阵间第三 part。第三 part MJ 十三 系啊，咁啊阿 Ken 啊，同埋我啊，卓飞 三次都系我开先， 系 破纪录啊！ 喂，正话个 part 咧就讲呢个 Eklie Moore 啦，呢个地方啦， 系 如果听开 MJ 嘅听众就觉得冇乜特别嘅，冇乜咁经典嘅嘢。咁但系即系都系一啲几得意嘅 case， 我哋要知噶啦，即系起码都知道有啲咁嘅 case。人哋讲开话，喂，英国仲有啲咩老拐个案？咁啊呢个其中一单。 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单大单， 你觉得大单？ 我自己觉得大单应该，因为。你拍到外星人，他又被人捉过， 是 还有那个目的又不是为了钱，那 我 觉得这单应该算大单，但是为什么没人提，没有不多清楚、 其实有另外一些报告有讲过呢，他们怀疑、即因为我先前一直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有另外一些人都提过呢，好像有 Man in Black 去 involve 过的、但始终他可能在英国地方，即系你知道英国噶啦，你见鬼都特别多噶嘛。 系，因为个 地方问题啊嘛吓，即系个历史问题啊嘛。我谂其中呢个个案，但系正话你咁讲，其实系啱嘅。即系你睇翻过去嘅个案，一系就系我见到外星人啦，影到相啦，或者影到 video 啦吓。 一系就我见到飞碟啦，影到飞碟啦。但系呢单个案就系佢又影到外星人张相，又被老拐过，又催眠，又见过飞碟，咁又经历过呢个正常嘅，即系正常即系普通嘅一般嘅 alien abduction 嘅老拐个案嘅经历， 全套 包晒，即系佢呢个 Spencer 呢个 Philip Spencer 呢个警察，已经全套服务收晒啦，已经 系咯。 咁所以其实你觉得系大单系啱嘅，但系只不过我哋听 MJ 十三嘅听众听咗咁多 case 咧，呢单就觉得我冇乜嘢咯，细女嘢咯，都系又系正常嗰啲老拐个案咯，又系正常见到 UFO 咯咁样。咁但系佢透过催眠攞翻咁多嘅资讯出嚟咧，其实就系、是、就比较上系即系点讲少， 唔 系 好实在， 唔系好实在嘅。唔系个个都系咁样嘅。但系佢有样嘢我哋要留意就系佢俾佢睇嗰啲图片咧，即系睇嗰个画面咧。佢見到就係一隻人啲人挨餓啊，或者地球染污啊咁樣。其實咧，佢中間有一句説話提咗一樣嘢嘅。佢就係外星人係用個聲音或者佢形容嘅聲音啦。可能其實我哋係嗰啲叫心靈感應咧。其實就問咗佢一個問題，佢你明唔明白啊？咁佢話我明白啊。咁當時催眠入邊佢講咗一句我明白啊咁樣咧。咁其實就似係啲外星人係友善地想叫佢將一啲信息講出嚟，可能係即係話。会环保嘅信息啦，或者有啲地球有啲人喺度挨饿紧啦，咁即系大部分嘅接触个案咧，或者路轨个案咧，都有多少呢啲咁嘅资料提供咗出嚟嘅。 其实会唔会系个外星人想佢发放啲信息出去咧？ 系，但系佢又唔识， 唔系佢唔识揾咯，唯有咁讲。 吓吓吓， 佢揾咗个普通人去发放啲信息。 系啦，佢冇将呢啲料爆出去。 佢而家应该捉奥巴马， 系 咪？ 系 捉奥巴马 首相，系啦。 唔系香港咪捉龙振英咯， 系就 系 啦，冇错就系咁啊。咁嗱，呢个就系一个咁嘅案件啦。咁可能你就问点解，即系话喂佢冇咩大煲嘅咧？咁咁其实咧，亦都背后可能同呢一个 case 咧又有少少关系啦。跟住呢个 case 咧，其实都系一个大 case 嚟嘅，即系喺 UFO 界研究一个大 case 嚟嘅，但系全世界咧。就尤其美国政府咧，就尽量唔去讲呢个 case。咁其实呢个中间有个位几过瘾嘅，就系、是、总之跟住来呢个 case， 我讲咗个故仔先啦，跟住我就再讲美国政府佢做过啲咩啦。对于呢个 case， 嗱呢个 case 咧就发生咗喺一个叫做 Voronezh 嘅地方。咁呢个地方咧就系、是、喺前苏联嘅。咁咧个俄罗斯文嘅读音系咩咧？ 等阵啦， 系 Voronezh。 嚟 多次、啊， 播多次。 Voronezh， 即系 Voronezh， 我都唔知讲乜， 唔知讲乜呢个俄罗斯文啦。咁呢个 Voronezh 嘅地方咧，嗱，同正话个年份好接近嘅，正话1987年。而家1989年。嗱，吻合嘅地方咧，就正话就系12月1号。 系 ，OK。咁而家呢个 case 咧，就发生喺咧就系9月27号。咁但系吻合嘅咩咧？就系话原来当地呢个地方咧。在呢跟住来发生嗰件事之前的几个星期咧，同正话一样，个天空都是不断出现一啲好神秘的光体嘅，即系啲好奇怪的光喺度喐嚟喐去，仍然都是有嗰啲好似菱形咁样嘅金色的光啦，有啲就白色的光咁喐嚟喐去啦，咁样，咁总之就好多呢啲神秘光体飞嚟飞去。件事好简单，几句讲完，有一日下昼6:30，12月27号下昼6:30，突然间。在当地的一个中央公园，有一只很大只的，他们形容是一只红色很大只的飞行物体，不是碟形的，飞行物体就停了在那个中央公园， 红色 很大只，停了在当地的中央公园那里， 法拉利来的 Fiat 来的，可能是总之红色的很大只的，跟着呢就好多人见到咩嚟嘅咧，好呆晒喺度望嘅时候，佢当时其实好多目击证人，有啲大人啦，有啲细路啦，有啲老师咧，即系学校嘅老师咧，有啲学生啦，现场目击证人有警察啦，亦都有啲可能系一啲科学家啦。总之好多人一齐目击到呢只红色嘅就停，突然间就停咗喺佢哋个中央公园个树同树中间， 系 跟住嗰只嘢打开咗道门。一个圆形的门打开了， 圆形门， 咁你就可以幻想到，突然间就有三只 humanoid 人形的，但系佢形容个人形咧系好高大，讲紧系几层楼高的人形行出嚟，嗱、行出嚟咧，根据啲小朋友去讲咧，就话我见到佢膊头， 有一个小朋友我见唔到佢个头嘅， 嗯， 有一啲人咧就见到佢一个普通一个头，但系个头就好细嘅， 嗯。 咁后屘啲 UFO 研究专家就去睇翻点解有个咁嘅出入咁嘅差距嘅形容咧，就因为个小朋友好矮啊， 角度问题， 佢望上去就望到个膊头，就望唔到个头嗰个位。 嗯， 咁有啲比较高啲嘅人就见到佢头，个头咧就好细个，好尖嘅个头。 嗯， 嗱，佢嘅形容就系去到个膊头之后咧，跟住咧就斜咗上去啦，就一个三角形，一个细嘅三角形个头，就冇颈嘅，就连住个膊头咁样嘅。 啊哈， 跟住咧就系呢个外星人咧，三角行出嚟， 嗯， 几层楼高， 嗯， 仲有佢三只眼，佢有两只眼， 尖头仔嗰度有三只， 系啦，品字形排咗三只眼喺度， 嗯。 而佢哋有人跟住啲人就去形容啦，咁嗰啲中嗰个样系点样噶？冇，其实成个人咁，但系佢冇个头咯，个头就尖咗上去咯，即系个头好细，跟住三只眼，中间嗰只眼咧就似系好似喺度 scan 紧嘢嘅，因为佢一路行出嚟咧，全场震惊，佢哋会形容佢哋行落地下嗰下咧，其实佢哋感觉到地下系震嘅，系。嘣一声咁震嘅，咁跟住咧有一啲人系大人嚟嘅，有啲大人见到就呆咗啦，咁有啲小朋友见到就开始褪开啦，因为有三只行出嚟，佢话中间嗰只眼喺品字形最高嗰只眼咧，红色咧系似系一路喺度不断咁一个脉冲咁喺度闪动紧嘅，佢就觉得嗱，佢根据地球人嘅概念就觉得佢喺度 scan 紧嘢嘅，咁呢只行咗出嚟咧就转下个身望下左边，望下右边，咁跟住咧就继续行。行完一只出嚟，行第二只出嚟，行第三只出嚟，三只一模一样样，都系三只眼，所以佢哋叫做三眼仔外星人。 嗯， 咁但系三眼仔外星人就唔系 Toy Story 嗰只咁细只嘅，因为 Toy Story 嗰只咁细只咧，嗱同 Toy Story 有关嘅呢单嘢。好啦，三眼仔外星人就走出嚟，咁当时咧全场震动就呆晒，就望住嗰啲嘢。咁其中咧有一个小朋友咧， 系 就好惊， 正常啦，大佬。 跟住佢就喺度尖叫，哇咁样喺度叫， 嗯， 尖叫咗下， 嗯， 尖叫咗下咧，就其中中间嗰只外星人咧，根据佢尖叫嘅方向咧，因为佢本来两边望嚟望去啊嘛， 嗯， 咁你幻想下即系好似咸蛋超人咁高啦，咁样走出嚟啦，望到嗰个尖叫嘅细路咧，其他小朋友形容就系呢只外星人个头嗰度射咗条光出嚟， 嗯。 就照落去呢个尖叫紧嘅小朋友嗰度， 嗯， 一照落去个小朋友就系擘大个口得个窿，O咗嘴， 嗯， 跟住个小朋友咧就好似喺佢哋面前突然间咧，即系好似啲粒子解构咗咁样咧，就飞欧咗，就成个细路仔就唔见咗， 粒子解体， 解体咗，系啦，就冇咗， 嗯， 咁嗰啲人咧就开始惊啦，佢哋个感觉就系、是，哇大镬啦，即系佢嚟。毁灭人类啊，好似系咁样嘅谂法啦。咁嗰啲人就四散。 嗯， 咁但系散还散咧，即系你走唔到好远噶嘛。咸蛋超人喺上高追紧你，你系冇得走噶嘛。 嗯， 即系佢一步等于你十几步咁样嗰啲咧。 系， 佢哋咧就冇办法，就于是乎有啲就匿咗喺树后边，咁就喺度望紧佢哋。 嗯， 咁佢话咧，佢形容呢三个外星人行咗出嚟，一阵间咧，跟住佢哋咧就见到三个外星人嘅后边咧有一个同嘅颜色嘅机械人。 嗯。 他们形容的机械人是因为他的动作似是一个机械人、 嗯、 就有人形的身体的，即好像一个人仍然有两只手的，但他说这是一个机械人来的、 嗯、 正说那些是 creatures 是生物，不是机械人，是生物，但是跟着他们出来有一个机械人走出来的、 嗯、 那你已经是很 有几个机械人呢？ 一个、 okay、 一个机械人跟着三个出来，那他出来没多久，其实他说成件事喺度扰攘咗咧，我谂唔够半个钟头咁样嘅啫。咁嗰啲人 唔够半个钟头， 唔够半个钟头，跟住即系可能廿零分钟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哋咧就 佢应该消灭咗成个城市咧，廿零分钟。 佢净系有个细路唔见咗啫。 嗯， 好啦，跟住佢哋即系行咗阵间，即系喺现场之后咧，就翻翻去。 即系嗰廿零分钟，佢度行嚟去， 行嚟行去喺个公园嗰度。 O、okay、K， 你记住嗰啲公园唔系维多利亚公园啊。 嗯。 你记住嗰啲系嗰啲国家嘅中央公园，即系其实嗰啲系有森林嗰啲公园啊。 哦、oh, okay. ， 即系外国嗰啲公园啊，就唔系香港一个公园仔。 即系好似温哥华 Stanley Park 啊、 Yellowstone 啊嗰啲啊，嗰啲公园啊。咁总之就系有高啲树啊，咁佢哋就喺度周围睇睇咗一阵间之后咧，就行翻去入翻去嗰只飞碟度。 嗯， 咁有人目击噶，佢哋走咯咁。咁入翻去飞碟度咧，嗰只飞碟咧起飞。就冇声嘅，完全冇声。红色嗰嚿嘢咧，佢形容嗰嚿红色嘅嘢咧，好似人哋圣诞节挂喺圣诞树度嗰啲波啊，即系嗰啲 b 不过佢嗰啲圣诞波系圆形嘅，佢就系蛋形嘅。咁佢 喺圣诞树上面装饰嗰啲，你讲紧 系啦系啦系啦，装饰嗰啲啦。咁嗰只嘢咧就浮起咗， 嗯， 即系凌空浮起咗啦， 嗯， 冇火喷出嚟嘅， 嗯， 浮起咗之后，跟住就用好快脆嘅速度，噗一声就飞咗上天空。 嗯， 好啦，咁嗰啲人咧就嗰一刻咧就开始行翻出嚟，就唔知几时佢哋一飞上上去之后咧。本来解体咗嗰个细路仔咧，走翻出嚟， 嗯哼， 但系冇咗记忆，即系唔记得见到啲乜，系啦，唔知道自己去咗边，总之就出嚟戆居居周围望下望下咁。咁嗱呢件事咧，咁样嘅 UFO case， 嗯， 冇啦，完啦， 即系走咗三个二六凌晨，一个十八同人走咗出嚟啊， 系， 嗯， 跟住夹咗一阵，撇走， 嗯， 就系咁样。咁但系呢件事有咩咁过瘾，要值得注意要讲嘅咧，就系话。原来呢件事喺当时喺苏联系上埋新闻嘅， 嗯， 苏联嘅新闻系有播嘅，我可以揾翻啲 YouTube 嗰啲片摆埋上去俾啲听众喺 forum 嗰度睇翻。 嗯， 新闻系用俄罗斯文系报道咗呢件事出嚟。 嗯， 呢件事咧发生喺1989年啦。 嗯， 但系呢件事一路咧系去到1990年咧， 嗯， 先至由一个美国嘅记者一个人咧，佢叫 Paul Stonehill 嘅人咧，就将呢件事公开出嚟。 嗯哼， 好啦，嗱，有过瘾嘅嘢就系咩咧？其实呢一单嘢咧。发生了一件咁嘅事，全城轰动嘅， 系 喺苏联入边全城轰动，因为见嘅太多，直至到好多年之后，即系因为八九年啦，跟住其实隔咗好多年之后咧，五六年之后仍然有啲美国嘅 UFO 学者系走过去嗰边做访问， 嗯， 做采访嘅。嗱，而家呢件事当时发生呢件事咧，咁就流咗出嚟， 嗯， 就去咗美国政府嗰度，即系去咗美国嘅传媒嗰度， 嗯。 咁阿 Paul 就入咗带咗呢个 case 出嚟啦，即系佢又做过一啲访问之后咧。就拍了很多 video， 就影晒当时嗰啲小朋友见到啲乜嘢，讲过佢哋见到嘅嘢出嚟。 嗯， 有大人，有小朋友，有啲系老人家，有啲系警察。每一个人讲嘅 case 差唔多个故仔完全一模一样嘅，除咗就系唔同角度睇到个外星人个头嘅啫。 嗯嗯， 咁你有咁多个目击证人一齐见到同一个 case， 其实好实在嘅呢个 case。 嗯， 好啦，正话我就讲，原来美国嘅传媒咧。就低调地去处理呢单嘢，甚至低调到点咧？佢将呢单嘢形容成一个叫做小朋友见到三眼机械外星人， 嗯， 扰攘跟住走，就系咁样去形容。 嗯， 咁呢件事咧就变成喺美国嘅初头出嚟，喺1990年出嚟嘅时候咧，呢件事就变成一个笑话，或者系一个好似童话式故事咁啊。 系。 好似啲小朋友见到嘢，求其老作吹水，但系其实现场系有大人、有老师、有科学家系见到，有警察系见到成件事，我睇晒嘅。 嗯， 就唔系净系单单净系啲小朋友见到嘅，但系美国嘅传媒咧就净系 play down 呢件事，直头话系小朋友见到有咁样嘅机械人，有咁样嘅外星人走出嚟。 系， 咁大家听我就以为啲小朋友老作嘅故仔出嚟。 嗯， 咁但系。你知 UFO 界啲人嗰啲研究者，佢哋唔信嗰啲传媒讲嘅嘢噶嘛，所以其实佢哋之后好多年系拉大队去再去揾翻当时呢啲小朋友，已经变成大人噶啦，已经即系变咗青，即系一个即系六， 我谂都卅岁啦，已经嗰啲卅岁啦， 系啦，即系要揾翻嗰啲人，嗰啲人话我到而家我都仍然坚持我当时见到嘅嘢所讲嘅嘢，即系当然佢哋讲俄罗斯文。即系佢就话我仍然坚持我见到嘅嘢，但系我而家谂翻起上嚟，其实成件事好似发紧梦咁样。 嗯哼， 但系佢话当时我哋真真正正实在见到呢啲嘢。 佢发梦唔知佢一个发咪而家讲紧。 佢讲嘅发梦，即系佢形容当时好似见到一啲，即系而家听落好似讲古仔咁。 Amazing 嘅嘢， 天方夜谭。但系其实我哋系真系亲身经历过呢啲咁嘅嘢，见到。 嗯， 咁佢哋尝试去揾嗰个被变咗唔见咗又走翻出嚟嗰个人，但系就揾唔到个细路仔。 嗯， 咁但系佢揾到当时。好多目击证人，嗰啲当时嘅警察而家已经系变咗阿伯， 嗯， 咁佢仍然嗰啲阿伯都系讲翻同一件事。嗯、好啦，咁而一个情况就系咁啦，美国传媒咧将呢啲嘢 play down 咗啦，而 Toy Story 拍嘅时候咧， 嗯， 就内部嘅消息有人就讲咧，就话 Toy Story 拍咧，亦都系其中一个手段去 play down 呢个三眼仔外星人嘅， 嗯， 所以佢将嗰啲外星人咧整到有咁矮得咁矮， 嗯， 仍然系三只眼，但系佢哋就话佢哋外星人嘅玩具嚟噶嘛，其实， 嗯， 即系 Toy Story 系嗰个玩具嚟噶嘛，嗰啲三眼仔，嗰啲三眼仔点解有三只咧？ 系， 点解三只眼咧？又系三只三眼仔外星人咧？其实呢件事咧，系啦 ，Toy Story 呢套戏入边呢三只嘢咧，其实系影射紧呢一件事，而将呢件事咧做成一个 Q 版。令到啲小朋友覺得，哦， 哦，原来是搞笑的，即是这个俄罗斯这个个案呢，即是前苏联这个个案呢，是搞笑的，是玩的。 嗯， 其实全部在电影行业里面有些人呢，或者有些嘢咧係參與咗，去將呢件事去掩飾咗。 明白， 你明啊？所以 我明白，我明白。 所以點解 Toy Story 入邊有三隻三眼仔嘅外星人？ 咦，咁即係如果你咁講啊，迪士尼未有份 嗱，但係好奇怪嘅。迪士尼咧，我要揾翻條片先。迪士尼咧曾經係拍過一條講 Area 51嘅一條片嘅。 嗯哼 ，OK， 佢個製作好有趣，我睇咗嗰條片嘅。 嗯， 其實佢直頭個製作係，總之你睇迪士尼嗰啲嘢啦。有啲幽默嘢咁样嘅，佢我最记得有啲幽默镜头就系嗰个主持走出嚟就系讲啦啊，呢一几多年，即系嗱嗰条片廿几年前嘅， 嗯哼， 但系迪士尼出嘅就系话诶，我而家系边个？我而家咧就身后边咧就系 Area 51啦，就一个神秘嘅地区。 嗯， 好啦，我而家咧就准备咧就带大家攞埋摄影机咧就冲入去睇下究竟入边有啲咩现场。 嗯 嘅奇怪嘢，咁当时佢讲紧呢个对白嘅时候咧，其实后边企咗一扎嗰啲军警喺度嘅， 个 个攞住支 M16噶， 嗯。后面一扎米奇老鼠啊，嗰啲咁嘅， 冇米奇老鼠嘅，成扎军警企喺度， 真人嗰啲啦， 真人嗰啲，就即系好似企喺个闸口嗰度封住咗道门咁。佢、 嗯、 好啦，我而家就带大家入去咁，跟住咧佢就拧住面想入去咧，跟住嗰扎军警咧就全部其实做戏嘅，嗰扎军警全部就攞住支 M16就指住佢，咁跟住佢就望一望个镜头啊，嗯，都系要迟啲先得咁样。 嗯哼， 即系佢系用一个好幽默嘅手法，佢拍过一条咁嘅片，系讲 Area 51嘅。 嗯。 是由迪士尼出的、 嗯、 但是这条片出了没几耐就无声无息地落了、 啊、 即是他拍了一个纪录片出 来、嗯、 当然现在你去看这个纪录片你会觉得这个纪录片没什么东西、嗯、即他讲的东西没什么东西即是说飞碟、啊、说些外星人、啊、大头大眼、啊、那些完全不吸引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接收很多 UFO 的资讯了 是 即是姑勿论你听 MJ 好你听你上网 YouTube 找片好你找很多资料或者啲书去讲到啦。 嗯。 迪士尼嗰条片讲嘅嘢呢其实係好 mile 嘅嘢嚟嘅。 係。 即係好初级幼稚园嘢。但係喺当时出嘅时候呢 嗯。 1980几年出呢条片呢其实当时嗰条片係好震撼嘅。但係佢出咗条片唔够好短时间嗰条片就已经落咗。YouTube 只係得返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呢条片嘅。 嗯。 即系得一个地方可以揾到呢条片嘅， 佢哋必须要摆翻出嚟啦。你 佢我而家就睇下嗱，我 download 咗落嚟嘅。 哦，得， 但我要揾啦，因为好多条片。 OK， 咁我就揾翻呢条片出嚟。咁如果我揾到呢条片咧，我就会喺 forum 度摆埋呢条片出嚟。咁就长嘅呢条片都， 嗯， 都好似成个钟头啊，我记得。 成个钟头， 好似系有成个钟头。 喂，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 系 迪士尼 有份， 神又系佢。 鬼又系佢，冇错啦。 佢够唔够有啲嘢放出嚟噶嘛？ 系啊， 例如嗰套叫《National Treasure》 啊， 国家宝藏啊， 即系嗰个叫咩？阿 Nicholas Cage 嗰套 系啊， 其实嗰度讲光明会噶嘛， 光明会嗰啲，光 明会嗰啲噶嘛。 系啊， 嗱，其实咧呢、這个情况咧，我问过其他好多人嘅，我喂咁个神又佢，鬼又佢，点解会咁嘅咧？咁佢哋嘅解释就话，其实咧迪士尼系 part of 呢个 Illuminati 嘅。 嗯嗯， 即系有份去散播信息嘅，但系咧，其实迪士尼里边可能有啲人咧、 嗯， 部分嘅人咧系想公布消息嘅， 嗯， 同美国军部一样，有啲人想将消息推出去，但系有啲人又想隐瞒啲消息， 嗯， 亦都可能有一个手段就系佢播啲唔播啲，等你混乱、 嗯， 或者等你觉得系电影嚟嘅啫，你唔会去怀疑。嗱，记唔记得迪士尼曾经出过一套戏系嗰个叫做嗰、那个摔角手个 The Rock 咧？ 哈哈 个 John 咩？ 嗰套系咪讲 Dwayne Johnson 啊？那个大只佬咧， 我知道你讲边个？蝎子王啊， 蝎子王啊，佢就系揸的士，跟住就救咗两个小朋友。 系系， 嗰两个小朋友是外星人嚟噶嘛？ 嗯， 其实嗰套戏咧系有一啲事实嘅根据入边嘅。 嗯， 有啲 hidden message。 嗯， 咁但系咧，迪士尼俾钱去拍呢套戏，即系话其实佢有啲人可能系想做紧一啲咁嘅嘢。 嗯， 但系佢又唔可以完全公开晒。 嗯哼， 但系迪士尼本身同时间亦都有一。啲嘢喺度 cover up 紧嘅， 嗯， 咁你就好难去知道究竟佢边一 part 系做 cover up， 边一 part 系 disclose， 咁就除非就是、哦，你有啲内幕消息，你知道点解佢呢度要咁样做，点解要咁样安排个剧情，其实系有一啲 hidden message。 咪倒翻转头问啦，咁其实你所知咁讲，你所知迪士尼， 嗯， 有几多 cover up 嘅戏上过？ 好多、啊。 例如噏兩套，你而家講 Toy Story 啦。 Toy Story 嗱 ，Toy Story 其實只係純粹一個小嘅手段嚟，都唔算係成套戲講外星人噶。 嗯， 正話我講嗰套我唔記得咗個名咩 ，Return 咩 Junior of 乜鬼嘢咁樣嘅。 你講蝎子王嗰套？ 蝎子王嗰套啦， 都算 cover。 嗰套佢唔算 cover。 嗯， 嗱，我要咁样讲俾你听，我哋咧要即系嚟到呢度都要讲俾啲听众听，我哋谂嗰个情况咧就唔系纯粹佢 cover up 定系唔 cover up， 嗯， 其实佢哋个运作系好复杂嘅， 嗯哼， 所谓嘅复杂就系话你当军部嚟去睇咧，有啲人想 cover up，有啲人想公开事件， 嗯， 但系中间可能有好多嘅关系，好多利害关系，可能好多嘅角力。佢有啲案件公开出嚟，系， 嗯， 想等你可能净系 pay attention， 即系净系注意呢一啲案件， 嗯， 而同时间将另外一啲案件咧系减低咗佢嘅注意力。 嗯哼嗯， 即系佢将一啲个杀伤力或者个影响力冇咁大嘅案件公布出嚟， 嗯， 或者懒系揭秘咁样，其实可能想营造一个气氛，令你觉得啊，迪士尼拍嗰啲戏都有讲 UFO， 都有讲外星人， 嗯， 即系掩饰佢哋想 cover up 嗰个身份啊，你知唔知啊 ？OK， 即系一个好复杂嘅运作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就系觉得，喂呢间公司想 cover up， 点解佢又会拍呢啲戏咧？ 嗯哼， 史提芬史不保，如果根据先前嘅资料讲过，史提芬史不保系 Bilderberg 入边嘅其中一个顾问， 嗯， 即系有翻去开会嘅。咁但系点解史提芬史不保又拍咁多外星人嘅戏咧？即系拍咁多讲 UFO 嘅戏，引起全球嘅人嘅 UFO 嘅轰动咧？ 嗯， 甚至可能你会谂个问题：喂，霍金点解会讲到咁肯定佢有外星人，但系佢又会企喺一个角度 UFO 研究者觉得佢讲嘅其实喺度 cover up 你咧？ 嗯， 即系霍金嗰件事系咁噶嘛？即系其实系一个叫做一个叫做半公开嘅 cover up。 嗯， 佢霍金讲嗰句说话就系话，喂，如果有外星人嚟嘅时候咧，你哋就唔好去接触佢啦，因为会危险嘅， 嗯。嗯， 因为就等同即系美国人接触即系以前嘅， 唔系我嘅讲法就系撩鬼攞命啊， 撩鬼攞命啊，系啦，冇错啊。咁但系呢句说话个前后个意思，大家要谂嗰样嘢就唔系净系好简单地去谂。阿霍金都话有外星人啊， 嗯， 嗱，成件事个运作系一个好复杂嘅。因为霍金是做一个研究， 嗯 ，OK， 咁佢嘅下低有一大班人跟佢揾食嘅，一大班人跟佢研究去揾食嘅，而佢哋嘅研究嘅嗰个叫咩？个原本个钱咧，研究嗰啲钱咧， 嗯， 有好多系由大学批出嚟嘅， 系 大学嘅钱咧系由政府注资嘅， 系 即系话如果佢走出嚟就话呢个世界有外星人嘅，我哋有好多资料咁样，点点点咧，其实你 系 会得罪咗背后嘅嗰条水喉嘅， 系 咁嗰条水喉一咳咧。你霍金出嚟嘅影响就会咩呢？就系，是，你霍金可能冇，你讲完咪冇嘢咧。但系 佢有咩事赖部机咪得咯？ 你下低成班人啊，即系佢讲嘢嗰部机。 咪啦，赖部机咪得咯。 佢逆错我啊，咁样。 Sam 咗，好唔好？ 系，即系佢可以咁赖。但系你个问题就系，佢下低成班跟佢揾食嗰啲人咧，亦都会因为咁样嘅咁佢嘅言论而令到佢哋全部冇一份工， 嗯， 或者冇咗一个研究嘅基金嘅。咁但系佢讲呢句说话咧，个潜台词即系话，我相信有外星人。 嗯， 只不过佢亦都要讲一句，就系有外星人嚟，你哋就唔好接触佢。 嗯， 如果有的话，你哋唔好接触佢。咁呢一句说话咧，就吻合翻美国政府或者秘密政府想美国人民做嘅嘢啦。 嗯， 因为佢哋有个法例讲过啊嘛，如果你私底下去接触外星人，其实你犯法嘅。 嗯， 点解会有个咁嘅法例呢？潜台词就系话，第一，如果我见到我有只飞碟停咗喺外边，我第一件事我就要走。 嗯。 我唔可以接触佢，因为第一我接触佢有犯法，第二佢亦都要营造个气氛，就系，是，你接触佢你会有危险。 嗯， 咁呢个就系佢做咗出嚟，因为佢唔想你哋地球人同外星人有接触。 嗯， 所以佢要营造咗咁嘅气氛，就透过一啲科学家讲嘅嘢， 嗯， 或者系一啲电影拍出嚟嘅嘢，令到你会有个潜移默化，等同你而家有个小朋友，假设你有个仔咁就算啦，你一见到个仔你话，喂唔好啊，有啲狗会咬你噶，咁就潜移默化咗，小朋友觉得狗系会攻击人嘅。 嗯， 其实狗系唔会无端咬人噶嘛，咁呢个就系佢哋用紧一个咁嘅方法教育紧下一代，即系话，总之有外星人嚟，你就要撇啦，你就要闪啦，如果唔系你好危险嘅。第一就唔想俾人类去接触外星人啦，第二就系，是，就算我接触外星人，我有外星人停咗喺度，我第一件事我要报警。 嗯， 咁就将啲资料留翻去军部，再入翻去秘密政府入边做研究啦。 嗯，咁起码俾个机会佢 cover up 啊嘛。 第一俾个机会 cover up， 第二就系，是，我见到我即刻撇啊嘛，我唔系同佢接触咗，跟住佢讲咗好多政府嘅秘密俾我听， 嗯， 然之后我再爆料啊嘛，因为我唔可以爆料啊嘛，因为我爆料之后我接触过外星人咧，即系我就犯法。 但系其实佢唔认同，佢都唔会搞条法例出嚟啦。 嗱， 那 个问题就系咁啦，搞条法例出嚟就话，我就算我接触咗，我都唔可以爆出嚟， 嗯， 因为我爆出嚟即系我同佢接触过，嗯，我同佢接触过，我真系犯法，就随时会俾人拉去做问话，拉去嗰啲人就系咩咧？ 就是 Man in Black。 好啦， 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概念我觉得听了这么多集 MJ13 的听众朋友呢，其实你要理解这个概念，就是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单一个角度去看，他是中的，他是奸的，他是好的，或者他是帮手 cover up 的。 嗯， 他帮手 cover up 的同时间，他可能有些料流出来。 嗯， 即是要这样去看那件事才行。 今集 MJ13 收尾啊，给你。 哇，好难讲收尾，他怎么说啊？大家等多个礼拜啦， 等多个礼拜。不过下个礼拜我们呢就有位神秘嘉宾。 是、哦、 下个礼拜有神秘嘉宾同我啦一起讲紧呢个美国政府嘅大阴谋。 下集你哋听唔到我讲嘢， 听唔到啊！你唔喺香港啊？ 我唔喺香港， 系啊。咁但系下集就会有一位大家好耐冇见过嘅嘉宾， 嗯， 会出嚟同我一起喺度倾偈啦，讲呢个政府嘅大阴谋啊！ 哦，系、哦，问多样嘢， 系啊， 啲书买咗未噶？ 哎呀，死啊！啲书未抽、啊， 系咯，你摆翻上科林啦， 系啊，要摆上今集嘅科林啦。咁、嗯、啊，得奖者咧。其实我 list 咗出嚟嘅，但我未抽奖啊、 嗯， 所以今集嘅科林咧就会有大家得奖攞到预言呢本书。 讲清楚，答中嘅人， 答中嘅人 你已经摆咗出嚟啦。 其实大家答中晒啦，答案咧就系蓝秀朗先生啊， 嗯、 就当时佢讲咗个日本嘅 UFO case 啦，咁样，咁、 嗯、 就会所有喺呢个期限之前答啱嘅人啦、啊 嗯、 因为之后都好似有一两个系迟咗啊，咁嗰啲公平起见就唔可以参加啦，咁啱时间之内答啱晒答案嘅人咧，就会喺呢一集嘅 MJ 十三嘅呢个 forum 入边咧，就会公布你哋得奖名单。 几多？ 四个，攞到预言呢本书。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